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6度。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中午天空云量较多，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午后天气转晴。白天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8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风干物燥，请文明祭扫，注意防风防火。风寒效应明显，天气较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阴，西北风4-5级，气温6-8度，相对湿度40%。今天白天阴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气温11-8度。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到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偏冷。今天白天本是阴天转晴，综合来看，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你讲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赌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虚无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为您播出高英培先生的作品。高英培先生生于1928年，今年是高先生诞辰90周年的年份。那么我们用作品来纪念这位相声艺术家。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叫做《跳舞的风波》，是高英培范振钰这对黄金搭档合说的。这个作品呢，充分地发挥了高先生的特点。哎，高先生的很多讽刺型作品呢，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表演的。故事当中的这个有缺点的人物啊，高先生塑造的太丰满了，在技巧上，在表演的这种张力上，那堪称是不遗余力。相声批评了人物的缺点，讽刺了丑恶的东西，但是观众看演员觉得可乐，这人物这角色可恨，而演员可爱，太有意思了。您就听下边的这个录音，跟观众打招呼就充分地体现了高英培的特点。请您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跳舞的风波》。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祝愿什么？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谢谢。 啊，这是。你这是，你过来，这边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啊！ 什么礼节、啊？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我是贼星啊！ 贼心还说呀，说实在的真想您 啊。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啊， 您喜欢跳舞吗？ 跳舞啊， 喜欢。 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体会 啊，您说说。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 我光治环啊，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 啊， 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嗨，我你这叫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呢？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 啊， 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你太缺德了， 我， 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这不对啊，你怎么骂我？ 我骂你 啊！ 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是啊，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就是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 啊， 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为什么？ 你对我这人不了解。 嗯， 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 嗯， 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为什么呢？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白姑娘 啊，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 哎呀， 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 嚯， 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 太阳？太阳啊？ 不是，充满了月亮。 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啊！行了，有链就行。 不，还真能将就啊！ 有点链就可以。 我问你 啊， 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 哎呦，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舞伴 啊，她姓白。 嗯， 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多白啊！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精粉面的馒头一样。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怎么漂亮？ 走起路来像鹦鹉。 鹦鹉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 哎呀， 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那还唱什么劲儿啊？ 贼嗓子。而且人家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白姑娘 啊， 白姑娘，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一三五她负责，二四六我联系，礼拜加班。 她真够忙的 啊！不客气，不客气。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那当然我花了。 我看也是啊，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那当然。 哎， 你这怎么说话？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嗯，她有什么表示啊？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你有什么感觉呀、啊？ 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可浑身发冷啊。 你可能要感冒了。 废话，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美丽，美丽，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白熊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 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 啊， 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哎，这句话怎么讲？ 不是什么好饼。 哎，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的我是狗血喷头啊。 他说你什么了？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 啊。 哎呀，建州，哎，你瞧，我也不哪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 好， 打当初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8分钱买的尿壶， 那是 不是个好物。 形容得很好。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那是 还蹬不动， 是没法蹬。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啊、就土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能，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瞧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同志啊 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什么叫不管孩子？ 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你应该管呢。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 啊？ 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 啊。 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废话，你生得了吗？ 所以嘛，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的？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呵，哎呀，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 哎，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啊？ 谁不讲道德？ 你，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怎么呢？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的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要钱干什么？ 说给孩子买衣服。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哎呦，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不要你怎么办？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谁？ 小肥皂。 小肥皂是谁啊？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那叫小肥皂啊。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那这么个小肥 皂？谁先说的？ 我说的。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整顿？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谁是啊？ 我媳妇就是不受欢迎的人。我准备把她送到农村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他犯什么错误了？ 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啊，他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他错误有3点。 第一点， 他没有艺术细胞。 什么艺术细胞？ 他不会跳舞。 哎嗨， 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四弟。 第二点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 啊！ 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你这是肥胖病啊？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还真像， 多难听的外号。 第三点呢？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什么？ 他不爱我， 不爱你？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 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你就是。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这个 你这什么逻辑啊？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谁先说的？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 啊。他怎么说的？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好 啊，你欺负我妹妹娘家没人呢啊！啪啪，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好。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打伤了？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牙都打掉了。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哪儿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子。 这是谁打的？ 小肥皂。 好， 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哎，甭拉近啊！ 在这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谁绊的？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好。 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啊？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吧？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 啊！ 当时小肥皂就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嗯， 这一套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那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嗯。该打 我一看，哎，今天是朝鲜人过年呢， 那是什么？ 要了我的狗命了，这个！ 我看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嘿，咱就是脑子快， 啊、 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怎么？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地，我就钻出去了。 要跑啊？ 跑得了吗？ 怎么跑不了？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呢。 好，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这是干什么？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打上够你受的。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怎么说的？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嗯，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那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好，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啊，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揭老底儿了。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谁来了？ 我们支部书记。 哦，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说，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小肥皂打的， 我没敢说。 怎么不说啊？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嘿， 叫这个嘴巴要扇上 啊！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我说那什么，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胡说八道，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啊、哦，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说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了。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你给谁跪下了？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我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那怎么爱啊？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啊？这个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 哦，妈，妈，妈， 到羊圈了， 吓得心里 说话呀。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你怎么松手了？ 我没法不松手。 为什么？ 我拉错了手了。 拉谁的手啊？ 拉的小肥皂的手。 小肥皂的手啊？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和范振钰二位合说的《跳舞的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省略语。 相声的语言比较丰富， 对， 我们是个口头文学， 语言艺术， 我们说起话来都是普通话。 嗯， 您能听得明白。 是啊， 最近我发现呢，在咱们语言当中还有一种话。 什么话？ 叫省略语。 什么叫省略语？ 我给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 说一说。 五讲四美三热爱， 有这词儿啊？ 这就是省略语。 哦，对，包含着很多的内容， 大家一听 哦 明白了。 嗯， 用省略语您得会用 啊， 也分在什么地点。 是啊， 哎，这里有好多学问。 嗯， 有一次我出差， 哦， 到外地演出，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头。 嗯， 那天那一看，旅客还特别的多， 啊， 都纷纷在那自己登记， 填写那个登记卡片。 哎，就是住宿卡片。 对， 旅客填完了，服务员拿过来叫， 嗯， 叫着旅客。 怎么叫的？ 第一位服务员就不会用省略语， 那他怎么叫的呢？ 就拿起来，各位旅客，您听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丝绸进出口公司总公司， 嗯， 新疆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第三产业开发中心主任兼公关部部长石在长同志。哎呦，我的妈， 这是够长的。这个 哪位是啊？ 嗯， 我叫你填登记卡，你这抄名片了是不是？ 可不全抄上了吗？ 还有什么职务都写上好不好？ 嗯， 旁边那位服务员说了， 说 不能埋人家旅客吗？ 为什么？ 你不会用省略语， 你会用？ 那当然了，干脆都给我吧。 啊， 他把这一摞单子都接过来了。 哦， 这位会， 他怎么会啊？ 哎，请旅客注意啊，我叫一下您厅长。 嗯， 北重的。 哪儿的？ 北重的。 北重是哪儿啊？ 北京重型机械厂的。 哎，也有这么叫的。北重的。 鞍钢的。 鞍山钢铁公司。 珠影的。 珠江电影制片厂。 下边， 嗯， 怀孕的。 啊， 怀孕的。 怀孕的 啊。嘿 啊， 那老头。 老头， 你不是怀孕的吗？ 有老头怀孕的吗？ 嘿嘿，小姐 啊， 我没怀孕。 你怀孕就坏了。 我是怀来运输公司的。 哦， 啊，是啊，到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那要是怀来轮胎厂的呢？ 那就怀胎了。 怀，没听说过。 我再叫一下啊。 嗯， 铁锅。 铁锅， 铁锅下边。 哎，这句对，铁锅可不是在下边吗？ 什么铁锅在下边？ 铁锅呀， 人家是铁岭锅炉厂的， 啊，那叫铁锅呀。 铁锅下边，笼屉 啊， 笼屉上边， 你这对，铁锅在下边，笼屉在铁锅上边。 什么呀？ 笼屉呀， 人家是龙口床屉厂的， 那叫笼屉。 哎，铁锅下边，笼屉上边，包子进去， 一会儿蒸熟了就得开饭。 你怎么扣着石头怎么还开饭干嘛？ 你听吧，铁锅笼屉把包子搁里一会儿就蒸熟了啊。 人家这位是包头子母扣厂呢， 那叫包子呀。 包子进去上厕所的出来 啊， 上厕所的出来。 怎么还有上厕所的呀？ 这位是上海测量研究所的。 谁听得明白呀？ 我再念一下吧。 啊， 那天大家注意自己找房间去啊。 哦， 开刀的五楼 啊， 上行的三楼， 嗯， 开膛的地下室，自杀的去单间儿， 这四位一位活不了。 谁告诉你的？ 您听吧，这四个全是这事儿啊。 人这四位都是单位。 单位 啊， 开刀的， 开封刀具厂的， 上行的， 上海自行车厂的， 开膛的， 开滦搪瓷厂的， 自杀的， 子贡杀虫剂厂的。 这怎么那么巧，这四个人凑一块儿了？您说 他刚念到这儿，就看见一位旅客汗都下来了 啊， 脸儿也白了，提了皮包就往外跑。 他是哪单位的？ 这位是上海吊车厂的。 他跑什么呀？ 怕待会儿叫他上吊。也别说，这么多旅客当中就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啊， 真沉得住气。 怎么样？ 坐在那儿乐不森森等着。 他是哪单位的？ 三联书店的。 他怎么不跑啊？ 他等着叫三叔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省略语。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用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9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网速慢赔，不用再犹豫了，详询100010。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农行掌上银行秒杀专区，上午10点用6积分领取合力寿司200减100优惠券，周六至合力寿司指定门店刷农行信用卡全额支付，满200减10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信用卡客服4006695599。